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的媒体课程，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萧霞。 萧霞，今天这个媒体课程非常的与时俱进哈。 对，今天我们的媒体呢是关于一些汉语中的新词语的。 嗯，那我想对于很多高级课程的学员来说啊，你们更想了解的是中文有什么新的发展，对吧？因为每一个语言它都是活的嘛，是一直会改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为你选取了是由教育部发布的一个新词语的很大的一个列表里面几类很重要的然后也很有意思的新词啊。 对，那今天我们的媒体文章比较的长，我和朱琪呢会从中间选一些不仅是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而且在口语里面可能也是比较 会用到的， 对 吧？对，那如果你对其他的词语也很好奇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看，一共有171条新的词语啊，都很好玩，然后下面也有解释。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解释一些词吧。 那萧霞，第一个我们要看什么方面的词语呢？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婚姻和家庭方面的出现的新的词语。 嗯，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和今年是中国结婚的大年有关系啊。 对，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好像就结婚的人越来越多， 对， 而且走在路上经常会看见一些大肚子的孕妇啊。 那也就催生了中国的大肚子经济，大肚子经济。 好，那大肚子经济在我们的媒体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是因为在2005年到2020年期间呢，中国会有一个生育高峰。 哎呀，又来了高峰，就是人口的增长会非常的平稳，也会非常的快啊。那也就像萧霞刚刚说的，因为结婚的人很多，那怀孕的人也很多，是吧？那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一个和孕妇还有宝宝有关的产业非常庞大的一个经济啊。好像这个奶粉呢，这个尿不湿，还有所有的婴儿用品啊，在中国这两年或者近十几二十年来的市场预期都非常的棒。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跟妈妈有关的也很多啊，比如说像医院里边这个产房也很紧张。 对，然后还有月嫂，就是说中国人会坐月子嘛，生完小孩现在专门有职业的 照顾， 对，坐月子妇女的这个保姆啊。总而言之，生一个宝宝，哎呀，会带来非常多的经济效应，这个就被称为大肚子经济。那现在很多的夫妻啊，都是我们这样的独生子女，然后他们在生了孩子，那这一代人也有一个特殊的称号，是吗？ 对，就叫做独二代啊。那我们知道，像我们这一代人，80年以后出生的，就被称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吗？ 对的。 那我们这一代人的孩子呢，就被称为独生子女二代，也就是简称独二代。 那萧霞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夫妻呢，在经济方面也是相对独立的啊，各自为政，那他们就被称为半堂夫妻，半堂夫妻。 对，半堂夫妻这个词最开始的时候是从半堂主义这首歌就是而引申出来的。那么半堂主义其实就是说这两个人的感情啊，不要太甜太腻，适当的就好。 什么东西都一半，然后经济嘛也是分开的，那还结什么婚呢？这个可能就是新兴人类的生活方式。这也是我们今天词语的第二大类啊。那萧霞觉得呢，它是属于新的族群，然后新的生活方式，对吧？ 对，那这一类人啊，以前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什么族，比如说有月光族、草莓族， 是 的。那现在呢，有一些人就是被称为什么什么客。 好像 客人的客， 听起来更文雅一点啊。比如换客、拼客、晒客。那换客就是用自己的东西，就不用钱了，是用物品进行交换，对吧？ 对，那这种交换一般就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看到的一个报道，就是说有一个人用一枚红色的别针，最后 换个房子， 对， 对吧？ 换了一套很大的房子。 最后呢，被人质疑这个是假的，是炒作啊，外国的一个事情。后来有一个换客网，但是说现在好像这上面经营情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就大家还没有什么诚信嘛，换客。那还有拼客，我觉得这个是蛮多的，在现实生活当中。 对，那拼就是说是几个人凑在一起， 对。 然后那么拼什么呢？有拼房，就是两个不认识的人，但是他们一 起租房一起住，就是说然后就是分担这个房租。 是的，或者几个人也可以啊，叫做拼房。那还有拼饭的，就是几个人可能不认识，但是我们就凑在一起出去吃饭，那这样呢会比较温暖，然后钱也可以大家拼摊，对吧？ 对，因为都是 AA 制嘛。 没错，所以拼客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大家要 AA 制。 那除了拼房拼饭，还有比如说拼车，早上上班的时候呢，因为不喜欢挤公交车，那么大家一起坐出租车，或者说是自己开的那个车也可以顺路的一起到公司去。 那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晒客是什么东西呢？ 晒这个词在中文里呢就是说放在太阳底下晒，把原来那些隐秘的那暴露出来了，这个叫晒。 那么晒客就是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或者心情展示在网络上面，就是公布于众，对吧？让大家来看，那这样的人叫做晒客。我想这个网络 2.0 以后把好多人都不由自主的变成了晒客啊。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这两年比如说跟晒有关的词在网上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有晒黑晒工资。我觉得晒工资这个现象比较有意思啊，因为一般就是说你的工资是多少其实是非常隐私的事，对，不会告诉别人。但是呢现在在网上有一些人他就会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告诉别人，然后这样呢有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还是蛮忘我的，有雷锋的精神啊。那晒它其实在中文里的这个引用啊还和英文的 share 有一点点关系，也取 share 分享的意思，是吧？ 对， 是个谐音啊。 最近网上比较流行的还有就是晒衣族。 这是什么人呢？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喜欢把自己搭配的一些服饰，就是这个衣服和那个裙子怎么配，什么这样的一些心得体会发布在网上跟别人一起共享。 都是让自己生活更丰富的办法吧，网络晒衣族。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几个和奴字有关的这个新词啊，就看到现在生活真的是很辛苦啊，有车奴，有房奴，有劫奴，还有牧奴，目的的牧啊。 对，那这里的奴呢都是奴隶的意思，它就是说是形容经济负担很重的人。 对，然后没有什么选择，就是你变成这种生活方式的奴隶了，比如说买车买房以后不是一次付清的，就是你每个月要还贷，就算一次付清的呢，特别是车子每个月还有很多的开销啊，是吧？ 对，还需要保养啊这样的费用。 没错， 所以经济压力很大。那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词啊比较新的，一个是劫奴，还有一个是牧奴。 劫是过节的节，节日的节，对吧？ 对，那一般我们都知道嘛，中国人是非常讲究礼尚往来的， 人情消费。 对、 哦、 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都要送礼、到了这种时候呢就是会觉得哎呀经济非常的紧张啊， 对，成为过节的奴隶了啊，这个叫做劫奴。比如春节啊情人节都得花一大笔钱，然后现在几个黄金周嘛总要出去吃喝玩乐的，一趟下来真的折腾自己的荷包不少啊。 对，而且我觉得劫奴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以外还有交际上的压力，就是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要聚在一起嘛，然后就是吃饭啊唱歌玩、那有的人呢会觉得工作很累了，过节的时候其实我想一个人在家休息休息。 没错， 但是因为就是说人情啊这样的关系不得不去参加活动、 就是自己没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了，像奴隶一样啊。那牧奴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买牧地然后背负沉重经济的负担？ 对，那牧就是牧地嘛，我们现在都知道土地越来越少了，所以牧地的价格也越来越贵。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呢、就是说要入土为安，就人死了以后要埋葬在这个地底下。对、所以很多人会去买牧地。那因为牧地价格越来越贵，所以可能有的人也会感受到一定的经济压力。 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和族有关的词语啊，装嫩族。装嫩族 啊，我们说一个人就是说他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他总是把自己打扮的外表看起来很年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你这个人真是装嫩 啊。嫩就是很 年轻， 又小年轻，对吧？然后是装出来的，装嫩啊，还是蛮容易理解的。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和生活现象有关的一个新词。 好，这个词叫群租。 这个和拼房有点像啊， 表面上看来是比较像的，都是租嘛，都是租房子、但是事实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个群租啊就是说在一个住房内住了太多的人， 就是严重的超出了正常居住的这个人数，比如两房一厅里面住了20多个人，对吧？一间房间里他放了4-5张这个上下铺的床啊。 对，那这种情况一般是发生在公司给员工租的一些公寓里面。 是的，那现在国家是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啊，最近在打击群租现象，看来中国的问题还真多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网络方面的新词，草根网民。 那么草根大家都知道是 很基层的，从社会最底层出来的，这个叫草根，是吧？ 对，因为我们知道草嘛是一种比较小的那种植物、那其实很多人就是把自己比喻成草的时候，就是形容自己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了。那草根就是是草的根嘛，指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而且是没有话语权的网民。 那熊猫烧香，哎呀，这件事情在中国这个对电脑引起的破坏是非常大的啊，然后散播这个病毒的人还被抓起来判刑了。 对，那熊猫烧香就是一种病毒嘛，中了这种病毒的话，你的电脑里面就会出现一只熊猫，然后这个熊猫手里拿着3支香，就是 诡异啊，这个造型。熊猫一直很可爱的，然后求神拜佛总让人觉得有点可怕的印象。那我们再来看看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很多新的现象啊，还有新的这个名人的产生。有一个考霸，考霸考试的考，然后霸王的霸。 对，那考霸的意思就是频繁的 很多次的、 对 吧？ 很多次的参加某一种考试的人。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考试是哎呀，我觉得就像世界末日一样，多痛苦的事情啊。 但是有的人就是以此为乐，他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就不停的去考。 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考霸呢是四川的一个男生，对吧？他叫张飞，然后他是在4年里面连续的参加高考，然后3次都是考进了北大和清华。 但是考上了以后呢又被学校退学，退学了以后呢他再参加高考，然后又考上了，就是非常厉害，他在这个高 考 方面考 试的实力啊， 对， 非常强。那其实正好我前两天看到他的一个专访，那他为什么每一次考进那么好，中国最好的学校会被退学呢？他自己说是沉迷于电脑，因为之前这个准备高考非常的累嘛，压力很大，然后到了学校就突然他觉得哎呀，我好不容易进了好的大学可以放松下来了，然后就是去玩这个电脑游戏网络游戏，完全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就被学校退学。但也有人质疑他说一次一次的去考呢，他其实是通过这个来赚钱的，因为有就是高考状元的奖金，对吧？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得而知，总之就研发了一个新的词叫做考霸。 那其实霸我觉得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的词，我们经常会听到的麦霸。好，麦霸就是说一般大家去 KTV 唱歌的时候然后喜欢抢麦克风的那个人， 抓着不放啊。 对， 从开始唱到结尾，这个叫做麦霸。那我们再看学术超男啊，这个超男我是非常喜欢他啊，易中天老师， 他有很多很多的粉丝了。超男这个词其实是从超级女生这边演变过来的 选秀节目，对，所以就一个是形容易中天的受欢迎程度，还有一个就代表他是非常通俗的，是非常平民化的，对吧？因为易中天是在中央台一个百家讲坛节目里面呢讲三国，然后把这个很艰深的道理还有这部古书就以现代人都能接受和喜欢的方法讲解出来，所以一下子就非常的受欢迎，非常的红。那么在他之后呢又出来了一位被称为学术超女的于丹，也是我们高级课程里面做过的啊，媒体课程里面。 对，那易中天呢他是讲三国，于丹呢是讲孔子的论语。 是，他们两个还是好朋友呢，我觉得都是对于继续的推广传承中国文化做了很多很积极的事情，虽然受到一些这个狭隘学者的质疑，但是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那最后我们要看的这件事情和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很有个性，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说什么啊。 对，那最后这个词呢其实是一个新闻事件引起的啊，这个词叫解说门。那一般我们把就不太好的这个事件有的时候会加上一个门。 对，其实都是源于那个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啊。 没错， 那解说门讲的就是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中央台的一个体育足球的主持人， 对，解说员， 解说员黄健翔，他呢就是在解说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一场比赛的时候情绪失控了，就是有一段十几秒钟的尖叫，对吧？ 对，因为黄健翔他是意大利队的球迷 嘛， 嗯， 所以意大利队进球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激动，就在那喊起来了。那我们知道一般解说员呢应该是比较中立的，比较客观的，但是他太主观了，然后后来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件，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决定就是要封杀他， 后来他自己也辞职，现在到了另外一家电视台，然后这个经典的解说桥段呢也被很多人不停的拿出来使用哈，恶搞。 对，然后他自己也从一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转成了一个娱乐明星吧， 对，自己写了一本书，这个名字和这个也有关系，然后做了一些广告，也是拿自己这段解说来开玩笑的， 对，而且还唱歌。 哎，好，解说门。那我们今天分享了很多都是非常有趣的能够反映现在中国发展的词语，那当然还有很多新的词语，都欢迎你到 ChinesePod.com 来点击这个链接进行了解。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